城市车来车往，呼吸城市清新的空气，再来杯浓茶或是杯咖啡，可以振作精神，让学习工作更加顺畅，理清一下头绪，迎接一份下午的充实。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， 好音乐959，我总在你身边。 当你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因为在这孤独学校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好音乐959历经7年发展，研发近100种广告投放形式。无论您的广告预算多还是少，哪怕是没有现金预算，只要您有广告投放意向，总有一款适合您。好音乐959，广播广告的私人定制专家。广告定制热线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，坦途、公羊、猛禽、索罗德应有尽有，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，野马挑战者大黄蜂，塞纳埃尔法大捷龙，澎湃汽车公园正门，18519642139。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，29.98万起售，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。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，详询0106137888。 10月21日，广汽传祺北京长春 4S 店开业庆典，诚邀您同享盛宴。广汽传祺全系车型年度聚会开业当月，惊喜连连，金融分期零利率，置换购车送大礼，期待您莅临品鉴。地址：房山澎湃汽车城内，详询89368777。 959资讯快报。 10月14日上午，涿州市委书记王彦青到百尺竿镇、东仙坡镇实地进行调研指导，对当前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。他强调，要集中人员和精力，全力做好19大安保和双代工作，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和目标。市委常委、组织部长、统战部长梁建杰陪同调研。王彦青要求，在抢抓工期的同时，要做好安全知识普及，确保群众安全用气。随后，王彦青来到19大安保执勤点，视察19大安保工作开展情况。他指出，19大安保工作是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，全体机关干部要在思想上高度重视，站在政治的高度做好安保工作，要做到不讲理由、不讲条件，集中精力、时间和人力，统筹安排，齐心协力，全力保障。要层层落实责任，重点路口、重要部位安排专人看守，绝不能放松警惕，确保圆满完成19大安保任务。同时，天气逐渐转冷，双代工作一刻也不能放松，要抓紧时间抢工期，扫清一切障碍，讲奉献、讲担当，排除万难，确保群众温暖过冬。梁建杰就相关工作讲了具体意见。近日，保定市北部晋煤区气代煤和环保部巡查整改工作视频调度会议召开，涿州市领导陈宇、王志前、马东来、李庆林及有关单位和部门负责人在本市分会场收听收看。电视电话会后，市长陈宇就我市环保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。会议指出，北部晋煤区气代煤工作已经到了攻坚冲刺的最后阶段，要落实收尾工作和气源保障，积极完善保供方案和应急预案，严格落实禁煤措施，燃煤锅炉拆除和禁煤工作要与改气改电同步推进，保证禁煤区燃煤清零。会议结束后，涿州市立即召开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及环保部巡查督查工作推进会，进一步贯彻落实保定市会议精神，并就全市环保重点工作进行强化部署。陈宇指出，做好全市大气污染防治工作要统筹兼顾、重点突破，双代工作要先确保整体，再补齐具体点，各有关部门和乡镇要专人负责，盯紧盯死，要加大宣传力度，全市动员形成合力，要坚持守土有责、属地为主，建立台账，实行行业和属地网格化管理，做好安全培训，加强热网维护管理，确保安全运营，强化工作落实，确保按时完成各项工作。我是苏旭明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其他内容。

这是来自卓文萱的《超级喜欢》，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电视剧《雪山飞狐》当中的片头曲。这首歌呢是杨庆煌带来的《雪中情》。杨庆煌的代表作品呢包括之前的《会有那么一天》，还有《京津校园》，但是和这首《雪中情》相比呢，显然流传范围没有那么广。 回首望星辰，往事如烟云，又几别离时，徒留雪中情。雪中情， 雪中情，雪中情。

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1983年版本的蔡琴的《不了情》。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1995年郭富城的一首歌《当我知道你们相爱》。这首歌的作词呢是郭富城的经纪人小美，而李克勤呢在《我是歌手》这个节目当中也翻唱了这首歌。当你知道你以前的爱人有了新的恋情，此时内心的情感一定是复杂的。 可是已习惯夜里回忆重演，无法解释也无法改变。刚好接到你一封信，信里说到你的恋情，你和他之间充满美丽憧憬，好像祝福却言不由衷心。当我知道你们相爱，有了开始有了未来，想替你开心人却无法喜欢，我的悲哀在眼底徘徊。当我知道你们相爱，我的心底泛起许多无奈，我的心在哭，我真的在乎你的离开。 这是来自郭富城的《当我知道你们相爱》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高慧君1999年首张专辑的标题歌曲《认真的女人最美丽》。高慧君是一位来自台湾的少数民族的歌手，她最知名的也就是和张学友合唱的那首《你最珍贵》，而之后呢并没有什么特别有知名度的作品出现。 看城市睡得多么沉，醒在黎明时分，冷都是太习惯有你分享体温，忘了自己平不平衡，傻傻空等，我不再为你不说门，爱还有很多可能。

心里话，你深爱他，这是每个人都知道啊。你那么爱他，为什么不把他留下？是不是你有深爱的两个他，所以你不想再让自己无法自拔？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两个男生对唱的歌，来自林隆璇和李圣杰的《你那么爱他》。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2006年安又琪的这首歌曲，叫做《失恋的人不能听》，来自他2006年的专辑《谈情说爱》当中。安又琪作为首届超女的冠军，现在呢好像她的消息。 相爱的回忆。

此时你共我有了默契，永不要幼稚地骂战，但表情即使表情也似没有话说，没有话说，没有话说，像冷战 是来自王菲粤语版的《冷战》。接下来我们节目的最后一起听到的是曹格2009年的一首歌《寂寞先生》。这首歌来自曹格自己的作曲，而且是一首相当考验唱功的歌曲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你的笑容是恩惠，世间难得那么美，于是追要你陪，可惜本能终会将美丽汗水化成泪水，夜夜只说一回，叫醒人心里的鬼，再又睡，再隐晦，再体内是什么才把我摧毁，再伤痕累累，我可以无所是词汇能够形容的魔鬼，它支配这行为，能摆脱寂寞我什么都肯给，就像个傀儡，我可以不 我勇气，前面虚弱再创传奇，从没有计较是否好天气，下决心再摇曳风飞，又再有勇气，愿趁风再起，万里飞皆即胜预期，未怕雪再冷，只想高高飞，不挽手一起再冲刺，光阴不会往后退，应抛开伤心忆你，愿我会拭干眼中泪，天空可以阔我共你，再领略人生的美，云外看有勇气，愿趁风再起，万里